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香港有24种蛙同蟾蜍，边种体型最细呢？就是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它们得一只手指咁细嘅咋，嚟本地河溪生态馆睇下它们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马鞍山恒安村有住户做家务期间怀疑失足堕楼，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晏昼两点几接获恒安村恒山楼的保安员报案，话发现67岁女士主倒卧在平台，她昏迷被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经初步调查，相信事主在单位做家务期间意外失足堕下。今日是918事变93周年，保钓行动委员会多个成员游行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外抗议。多个成员从中环邮政总局出发至位于交易广场的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外，他们手持无忘918横额和抗议信，高叫口号，抗议日军未就当年侵华行为道歉，要求日方正视历史道歉和赔偿。由于今日是公众假期，未有领事馆职员接信，多个成员将抗议信贴在玻璃墙之后离开。旅发局加强在内地的宣传，并推出多项活动和优惠，吸引旅客在11黄金周期间访港。其中湾仔海滨下个礼拜六晚会举行无人机表演，展示具本地特色的场景和国庆75周年庆祝元素，并同时动态展现艺术大师徐悲鸿的作品。而整个10月维港亦都会举行国庆特别版云彩咏香港。另外，旅发局会同内地出行及生活服务展览平台合作，推出国庆畅游香港计划，呈现香港的旅游好去处，透过奖赏鼓励旅客游走各区刺激消费。平台会向旅客派发总值超过1000万港元的卡车奖赏，将来亦都会推出夜游香港攻略，为旅客推介晚间行程。德国副总理哈贝克表示，不赞成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德方将会敦促欧盟委员会和中方寻求妥善解决方案，尽一切努力避免贸易冲突。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柏林先后会见哈贝克和总理府部长斯密特。王文涛说，欧方执意裁决高额反补贴税率，并且迅速和草率地拒绝中方业界提出的解决方案，未展现出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希望德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推动欧盟和中方相向而行，尽快达成符合世贸规则的解决方案，避免中欧经贸摩擦升级。在北京，外交部强调，中方始终秉持最大的诚意，致力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问题，警告如果欧盟一意孤行，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捍卫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合法权益。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 间中有骤雨。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黄色，表示火灾危险性颇高。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嘅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新闻摄影、运动摄影、宠物摄影、人像摄影、艺术摄影、微距摄影、夜景摄影，好乱啊！简单啲得唔得啊？ 其实影相咧系影三样嘢嘅啫，色彩、光影同埋形态。 即系点啊？我净系想影靓相啫。 摄影可以讲究技巧，注重美学，又可以讲 feel。就算行紧街都可以用手机记录低啲有趣时刻。其实摄影一啲都唔复杂噶。 果然系大师啊！甘拜下风。 大师就唔敢当啦，叫我小明就得啦。 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6，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四有小明常尹伟杰。 年纪越大，睇嘢好易攰，仲要眼蒙蒙，加上长时间用电子产品，就更容易出现眼退化问题。关注自己同屋企长者眼睛健康，想知强化视力同延缓眼退化有咩内外法宝，搵黎搞专资全新健康商谈室，嚟紧星期五上昼10:48，由我村长黎莉搵黎视光师讲解眼睛退化问题，健康问题有得倾嘅。以上环节由乐敦赞助播出。 准许我进入你臂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 只是月上魔鬼搞失限制，握握我的手给你发挥， 根本揸得过，跟我不一样，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发，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逢星期三晚的倾心倾城，有我素克跟大家讲下自己，讲下人生。首音乐是不是很好听啊？又是不想停啊。是久石让和宫崎骏的动画《幽灵公主》创作的片尾曲 Ashitaka and Son。这个经验啊，就是当你好累，日子过得好灰，对生命没什么动力的时候，你走入去宫崎骏的世界，看看他笔下那个世界里面还有对生命对世界有热情有希望还有良心的人， 佢透过一个又一个角色话俾我哋知，人类唔应该继续有战争，继续抢夺，互相伤害，仲伤害埋啲其他动物，仲去污染地球，摧毁地球，毁灭埋自己。我哋真係好蠢好蠢，我哋係好冇智慧嘅生物。世界上有值得你去守护嘅嘢，有一种盲目係对生命对世界无条件去爱，唔係因为佢值唔值得或者佢本身係咪好珍贵。只是我们更加没理由那么肉酸地去一手摧毁它，包括我们自己。好多年前呢，我看村上春树的小说，有一本早期的作品呢是我很深爱，叫做《失落的弹珠玩具》，其中有一句非常之打动我，世界上有没有什么是不会失去的？我相信有，你都最好相信。每个人呢都总有一些你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不想没了。有人是爱情，有人是亲情，或者应该这样讲会准确一些，是觉得某个人很重要，可能是你的恋人、父母、亲人，甚至是某个朋友。有人可能觉得钱最重要，健康最重要，有人觉得自己的思想最重要，我思故我在，将你的价值、存在的价值放咗在你的信念和想法上面，或者叫做信仰都可以。有人又觉得最重要的是动物，亲人病咗都冇咁紧张，甚至会唔理佢哋。但系只狗只猫病咗，你会奋身咁去照顾佢，用你自己都唔舍得花自己嘅身上嘅钱去救翻佢，因为佢陪咗你十几年，甚至佢只系你啱啱路过执翻嚟嘅流浪猫，因为你唔忍心。世界上有没有什么人什么东西是你活到现在这一刻觉得最重要，没了会很遗憾很难受，甚至没了不得的？这个问题我都同时问自己，我曾经有没有呢？我现在就没有了。有些人没了当然会难过，会挂念，会心痛，譬如家人、好朋友，但是不会是没了不得的。People come and go， 人来人去，缘分本来就是这样的，风一吹人渐散，剩低的只是回忆，而回忆全部都是由你现在当下自编自导的情节和感觉。回忆的内容真的出现过，不过同时也都是你这一刻加工的内容和感觉，不要太过执着真真假假。人仲喺眼前就好好珍惜，有时间就相处多一啲，有感情就好好拥抱，然后风一吹，浪一翻，云飘散，雨归来，了无痕，落一场雨就会洗走晒。你想执住，想再见，都唔到你决定同埋拥有。本来无一物啊，不过呢啲都唔系好伤感嘅事嚟嘅，呢啲只不过系自然同埋无常嘅法则。人活咗咁多年，好好歹歹，都应该明白呢一个真相，要学识一切如是，一切就系咁样，出现咗。又消失，出现了又消失，尤其是是关系。有什么关系是不能够失去的呢？我现在会答没有，你呢？ 头先讲到要对个世界好啲，唔好有战争。陈雷嘅《穷人的蔷薇》写得好好，尤其是系呢一句，有些伤口不结痂。 从来都不理解，何时开始喜欢相亲相克伤害？权力越大越暴力越难被安奈，人性逐渐被掩盖。看看这个壮阔美丽地海，其实大自然为人类死心的灌溉，但又被人类谋夺肆意伤害。几多绿叶都不在，各种天灾上了怪病，多少苦痛挣扎终难的丧命，难道亦是种把柄？多么渺小，无法去挽救奋战到底的心跳，坐着立着我最极觉不安烦扰，活法重生 今个星期你惊咗未啊？ 灵异事件，信则有，不信则无。你有咩奇异古怪经历？听过一啲匪夷所思嘅个案？记得打嚟1834997恐怖热线。 逢星期六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大家乐 HCDC.com 即刻乐飲食平台荣获香港杰出数码品牌大奖2024，杰出一站式餐饮及优惠数码平台 HCDC.com， 多款限定二人餐，孖住食更抵食。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由我斯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 得唔得啊？呢句 小麦你话得，点样可以引用喺你嘅生活当中？ 即系喺过去几年咧，个疫情跟住之后又话经济唔系咁好，大家仍然系健健康康，可以坐喺度，每日起身继续听，原来生活好快乐，已经系好感恩。 需跨多少个山？ 有时当我哋有啲错嘅嘢发生咗嘅时候，错咪企定咯，咪承认咯。你知道自己错，你先至可以改正过嚟啊嘛。咁但系如果你逃避或者你将责任推卸，而家好多时我哋一揾到啲错误咧，我哋第一句就哎呀唔关我事噶。因为如果你能够克服咗呢一个过程，你面对咗嗰样嘢咧，你就系更强大一个。强人是你。 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FM 99.7，新城资讯台，原来生活好快乐，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强人是 你。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我们随意的丢失感觉，我们围墙内感到寂寞， 凝望着你偷袭，只好轻轻拖你。 昨天遗忘明日见，今天跟你若果再见，微笑也有事。 望向天际闪上那烛光，不知不正中未来重重难关，未破想有天说抱拥来过。 人生就是一场闪闪的游戏。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至1，由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倾心倾城，主持苏克。 我今晚准备了讲一个话题，就是想离开需要什么理由。近这一年我接触了大量的个案，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被一段关系折磨住，觉得无比的窒息和没有自由。但是处理关系很难，涉及太多的问题，不是说离开还是留下这么简单的决定。有太多嘢需要谂清楚处理好，唔系就可能制造更大嘅伤害同埋遗憾啦。建立一段关系好容易嘅啫，走埋一齐开心就好轻松咯，不欢而散就好困难。 有啲人呢会好任性，唔负责任，一唔鍾意就闹一场交，执埋包袱走人，留低一大堆嘅伤痕，一大堆嘅烂摊子，等人哋同你执手尾。如果你个人品唔系咁呢，再难受你都想忍下先，諗下办法去解决问题嘅话呢，咁你就会好辛苦。因为两个人之间嘅问题，尤其是系感情问题，真系唔容易解决。都系嗰句啦，要睇下对手系边个。有一种想分手、提出分手嘅难度啦，就系两个人感情已经好淡啦。不过因为系一齐咁多年啦，甚至已经老夫老妻啦，对方呢表面上是没什么做过对你不住的事的，又没有打你，又没有外遇，又没有欠债，对你呢也都算有情有义，甚至是一个好人。你单方面觉得这一段关系很难受，没有你想要的甜蜜感觉，没有思想交流，没有惊喜，见面只是讲一两句日常的琐事，没有亲密的行为。咁样嘅婚姻你睇唔到出路，日日咁样过你觉得好窒息，想离开，但係都係好正常嘅需要嚟个噃。问题係你好似搵唔到一个所谓充分嘅理由。有人问我唔再有感情可以系提出离婚嘅理由吗？转头返嚟讲下。呢首旧歌有句但有份没有缘，好应景。谭咏麟，谁可改变。 曾经说出今生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缘，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恋，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恋，但偏偏你回头也再留半点。